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晚上10点，天津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10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。 我是黄国伦，10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深人静，听点好歌很有必要。夜深人静，让自己心情放缓很有必要。夜深人静，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一起深刻的聊聊天也很有必要。10点答录机这个节目具备以上3个功能，欢迎你在22点02分46秒，2018年9月27号的这个时刻锁定收听收看10点答录机。各位晚上好，你晚上好啊，我是周准。这个节目叫做《10点答录机》，来自于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， 全中国第一家可以音视频同步的融媒体电台啊！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是因为可以在这个电台把我的还算青春的时光献给各位，把我有限的人生经验与你一起分享。其实每天晚上我都有一个 topic 话题，这个话题是我们监制啊、领导会一起审视的。因为你想每一个天呢、都会想一个话题，对于我这个脑细胞的容量在日渐减少。我在想不能重复，但是又靠近那个想要去聊的话题。我就在想大家忙碌了一天了啊，会有这个力气跟我聊天吗？我就触类旁通的选了特别多的话题。那今天晚上我想了一个还算是在感情生活当中常遇见的一个问题，我就把这个话题发到了微信的听友群里。没想到原来关于情爱的话题是我们人类的永恒，瞬间200多条回复，弄得我眼花缭乱，就像斗鸡眼一样眼花缭乱。到底是什么话题这么引人关注呢？特别简单，什么话题？我就问你，问正在听节目的看节目的亲爱的听友和网友们，如果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，如果过分的关心一个人，是不是会被对方忽略？你想想，你拿出你的镜子照照你的面孔，想想我是不是在曾经有一个阶段这样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们都是在恋爱里无智者，李宗盛先生说的，恋爱里无智者。我们都做过爱情的傻瓜，都一味的付出过，特别是你特别欣赏的一个人，你爱他爱的呀无法形容。 那你是不是得到相同的回馈了呢？还是真的被对方慢慢的忽略？今天晚上我们就聊这个话题。如果你有过自己的经历，你身边的兄弟姐妹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朋友闺蜜铁磁有这样的经历，来说说看他是怎么过渡的，他是因为什么这样的，对方究竟有多大的魔力让你对他真的是无所求的付出。我今天发现有变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没有把头发往后背一点嘛，就很自然，这种蓬松的帅，对，越来越蓬松哈。欢迎所有进场的朋友，十点打赌机恭候各位的光临。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在这个直播间点击十点打赌机可以来看到直播，同样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可以关注十点打赌机，搜索十点打赌机，每晚十点钟22点我会在这里出现，周一到周五，周六周日呢是另外一位女生，她是谁你们猜？谢谢盛青春，低调奢华，山鸡，哇，山鸡应该古惑仔的名字啊，是陈小春吗？嗯，还有40分钟，陈岩你好，谢谢陈岩，我的真爱团的团友啊，十点打赌机都有真爱团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出去都横着走，哐哐哐哐，非常有节奏性啊，谢谢你送我的掌声，谢谢送我的礼物啊，谢谢正在陆续点赞的好朋友，谢谢江小乔，新发型，没有吧，我的发型就是没有打理，因为今天这下雨下的把整个头发都全部淋湿，是不是依然很有型？嗯，因为内心非常丰盈啊，对。还有不知道该怎么样啊，还有谁呀？追求真爱，最爱大宝宝，虐心，小妞，卓小妞妞永不言弃，你是我的挚爱。吃瓜队长又来了，每次他都来，都不说话，我个人表示很生气。讲讲话怎样？讲讲话会变胖吗？好了，谢谢各位的光临。先放首歌给大家。说了这么多，真的是在恋爱的关系当中，一个人过分的付出，就付出啦，不是互出，付出，老关心他，过分关心他，关爱他，会不会让对方觉得你这份爱很廉价，会被自然而然的忽视掉？先有请品冠，一个非常适合夜晚来听的声音。我一个人记得就好。哎呦，听上去这首歌好伟大，我就是关心你，我就是对你好，我一个人记得就好，我不求你的回报。哎，我才不信呢，现在有这样的人吗？但是我还是特别谢谢那些在爱里奋不顾身的影子，我也曾经那样过，像一只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团火，很壮烈，一点都不卑微，对吗？ 现在空荡的床，梦反锁在铁窗，睁开眼数不完第几个绝望的天光，我的从前以后都留在你身上，筑成一道围墙，这去后半生的晴朗，谁说时间是解药，一天一天回忆能淡掉，我的悲伤却好不了，像一片刺青擦不掉，你忘了我一个人记得就好，你走了我一个人想念就好，给了承诺就要做到，是我最后一次垂死坚持的骄傲，再痛苦我一个人记得就好，只要你走了以后快乐就好，曾多重要已不重要，那些热恋喧闹有过就好，时间不会是解药，不用越多越无处可逃，它抹不掉每一张印在我生命的合照，你忘 放了我一个人，记得就好。你走了我一个人，想念就好。给了承诺就要做到，是我最后一次垂死坚持的骄傲。太痛苦我一个人，记得就好。只要你走了以后快乐就好。曾多重要已不重要，那些热恋喧闹有我就好。你忘了我一个人，记得就好。你走了我一个人，想念就好。情愿一生陪你到老，就算你已不在，让我做你的依靠。再痛苦我一个人，记得就好。只要你从此以后活得更好。曾多重要已不重要，残留多少遗憾我来煎熬。就让我一个人记得就好。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，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，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。趁着夜色，我们好好聊聊见字如面的环节。今天晚上聊的话题，其实每个人都切身经历过。如果你对一个人真的特别好过一段时间，真的是超级好那种关心无微不至，那个被关心的人是不是会忽略你？会不会？答案是一定的。我们都是凡人，都受宠若惊，打引号的。我还挺佩服那些，就是被人宠了之后摆一副臭脸的样子。我觉得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灵魂嘛，都会有一个情感的反馈。但是你发现在很多的电影、电视剧、媒体或者著作、文学作品以及心理学理论的部分，都会讲一个度量衡的问题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听听大家留言啊，看看大家到底说了一些什么。夏之末，我觉得这个听友呢，夏之末是那种想很多的人哦，他真的是还听很多歌曲，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，人与人相处是有度的，好吗？无论父母、子女、亲人、爱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陌生人，掌握这个度，就是相互给一个所谓的 space 空间，也是一种相互的尊重。人与人之间也只有有了这种距离，才能更清醒地审视自己和对方。总之一句话，距离产生美啊。想起那个小品了哈。丫头，我的青春遇见你也说，其实距离也会让有一种自我的释放。很多的朋友像索样嘛，然后都说特别佩服那些女汉子类型的朋友。最近几个女神分别离婚了，对吗？林青霞，多少人的女神。张雨绮也是很有个性的山东女孩，好像都单身了啊。张雨绮其实在她的经典的话语当中说，碎钻不值钱，男人干嘛？男人就应该疼女人啊，那不然干嘛呀？还挺让人佩服这种果敢态度的啊。还有些朋友会对这个事件发自己的想法，说有了孩子之后呢，如果真的离婚对孩子影响不好，你一定要承担很多很多的生活的压力。也许娱乐圈的人或者是他们的经济压力应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怎么养育这个孩子，对吗？来看看大家留言。短信平台，短信平台很多年就不存在了， 叫做互联网平台。大家都在说，没办法，我们都曾经做过爱情的傻瓜，都在爱里无微的付出过，无谓的关心过一个人。有些姐妹哈，大家都在说，都应该都是女孩说的比较多，说姐妹们哈，有些姐妹命好的，碰到一个热乎的心肠的人，就会把这个同样的关心还给给予你啊，说很少能碰到这样的男人。现在男人呢有很多很多种类哈，也许是因为电视剧看多了，恋爱经验比之前丰富了，社会经验变得复杂之后呢，就会想的很多。欲擒故纵这种手法你们都用过吗？好些人都不会用欲擒故纵的手法。唉，也不叫可怜了，就叫我们曾经深深的爱过一个人也不算一件坏事。赴汤蹈火，飞蛾扑火。来看看我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朋友的留言。双双说，一定会，周准一定会被忽略的。一个人过分的去付出，去关心，投入比对方更多的精力和感情，必然要失衡。任何事情单方面的付出都不有好结果，时间久了对方便会厌烦这份关心，这份爱。在生活当中，无论是哪种关系，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就连亲情也是，爱情也是，友情更是，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。你过分依赖或是关心别人，也会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，使对方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你。所以保持合适的距离是对任何一种关系的保护。有道理。我们一会儿说说这个特别依赖一个人的感觉，特别是女生或者男生也是一样的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非一般的感觉？当然不是。有的人会恐惧这种感觉，觉得自己谈个恋爱嘛，干嘛那么限制我的自由？我的手机天天看，我的邮件天天翻，我的手机开机密码是什么？我电脑的开机密码什么？你必须知道，我在哪里必须定位，很恐怖的，对吗？是有点恐怖。第二首歌会是谁呢？听听看。旅行团乐队，逝去的歌，逝去的歌可以再找回来。失去的爱呢？你有勇气再找回来吗？找回来你有勇气再继续吗？失去很难很难。 穿过云和烟，看大地温暖的浮现，你呼吸已改变，停止预谋断流年。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，你抑郁你一眼是我最眷恋。若你能听见岁月的波弦，依然能感觉你从未消失过，一直 岁，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她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。我们是同一类人。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， 愿我们一起变成更好更纯粹的人。谢谢时光漫步在花椒关注了十点大陆机，也谢谢刚那位朋友，我已经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，我没有记住你的名字是我的不对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你一定会的。我们今天会聊什么？聊如果特别特别的关心，过分关心一个人，会不会对让对方显得嫌弃，或者这份爱很廉价，这份关心。答案结局是一定的，因为度量衡里天平一旦失衡，那个人就会翘起来，那个人就会骄傲起来，飘飘然说哦，不要这样吧。就是咱们开个玩笑，如果咱们的关心说哎准子关心的人应该是这种语气，哎周准你在吗？怎么了那个我给你买了两套房，你过来看一下，已经全款付了。哎我过去看看，好累。很卑微又很现实。哎准子你干嘛呢？哦开会呢。哦那个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，外面下雨我没带伞。哎呦你旁边就711，你去买一把得了，我真的开会很重要，这个会也许会关注我下个月的业绩好吗？那好吧我自己去买。哎准子你干嘛呢？我开会呢。今晚上电影咱们还去看吗？我特地买了这个电影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我们身边的姐妹说影评特别高，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剧情，能陪我去看吗？这个会对我很重要，你自己去看好吗？会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和情绪。嗯，谢谢海南新闻频道的文慧。看导播间干嘛呢？导播间干嘛？导播间他们哦，你说对面吗？那是北京体育广播，他们正在做直播。人类都会经历这个部分，年轻的时候奋不顾身，飞蛾扑火，当然真的是太过分的关心对方，情不自禁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情商，智商为零，都是傻瓜。对方会不珍惜，这是很直接的一个现象。还有有这样一个感觉，就是会有一部分这样的朋友会对我说，是准子，如果真的是关心一个人，那个人也是你也是他特别需要这种关心，你们两个是相对的，就对的人，是不是对方会特别珍惜这种感觉？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茫茫人海，人有很多种，他会觉得哇这个女生真的是好棒。而前提要记住，所有女生挺好，前提是她也非常喜欢你，她觉得你哪都好，对吧？不然的话就会卑微。是的，谢谢韩阳分享了我的直播间，也看到了很多你的朋友来看这个直播，谢谢你。 这个直播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.2的广播电台的直播。这个直播间是广播电台搭建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镜头，有很多的这个镜头会出现给你的眼前。当你用广播听我的节目的话，会少一点点的感染力。当然我的音色那么好听，也会有很多的感染力。怎么了？怎么还有这么音效的出现呢？真的，我在想啊，如果有一天我的手机被随时可以定位，然后我的手机密码随时都可以被对方打开，会有点点担心吗？那些所谓暧昧的言论，所谓暧昧其实就是朋友啊，姐们儿、哥们儿、铁磁、闺蜜，我想你了，你嘛呢？真的被那个人敏感的人发现之后，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？好麻烦，对不对？我就有一个朋友有这样一种经历哈，他的手机被他的另外一半定位，他去哪儿他都知道。当然手机有这个解锁定位的功能，最后他掌握了所有解锁定位功能的软件和方式。当然这朋友情商也很高，智商也相当厉害，数学系很厉害的，开诚布公的跟自己另外一半谈了一次，说亲爱的，你真的不必要这样监视我，我的心，我的整个生命，我的整个灵魂都属于你，给我点自由，我会更爱你。嚯，这句话一说，那姐们当场融化，哭的哟，稀里哗啦。你看，我们都要的不多，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，纪念日的时候，重要日子记住彼此，给彼此一个深深的拥抱，一个大大的微笑，对吧？我要的不多，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。来听首歌曲，哪首歌呢？有请他上场。其实作为旁观者，我们都特清晰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啊！围城啊，出城进城的人都不计其数。做个理性的旁观者，有时候也很好。 天刚亮，和梦想奔跑在这城市的两端，那早餐和午餐经常变成一起担心的伙伴，总觉得在身旁有另一个自己，对自己打量，卸了妆却更在意那眼光，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，怕平凡所以才隐藏，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，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，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，谁能看见那眼角的泪光，的泪光。下了班才想起那首歌会更适合疗伤，以为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睫毛的长短，那寂寞却总是迫不及待结伴，没等门关上在一旁静静呆坐整个夜晚，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，怕平凡所以才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，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，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，谁能看见那眼角的泪光。 去，才能换陪伴。有天推到旁观者的立场，发现面对自己都不坦然，不爱自己怎么爱？爱对。 难过的事情，如果不把一颗真心呈现给对方，对方怎么知道？我们真的把一个诚心，一个身体赤裸裸展现给对方的时候，对方是否会被珍惜？这是一个永恒难解的问题。我们在爱里都义无反顾地去对一个人好过，其实想起这个青春的岁月，你也会对自己说，我努力过，我用心过，问心无愧就好了。谢谢蔡淳佳这首旁观者。时间来到22:33，谢谢你正在收听收看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十点大陆记。 我是摄影师腾辉，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。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，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。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，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。十点达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每当深夜，我都会来到这里。话筒那头的你们，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。某段旋律，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我是曹玄彬。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周准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录的金狗录的 slogan 给十点大陆机。时间来到22:34:54，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。这个环节是满足大家点歌的需求，就像校园广播电台一样，我要点歌给周准，因为我觉得周准很帅。哎呀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真的小宇宙真的太大，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怀的部分，虽然这是一个很复古的套路，但是还真的觉得你通过电波真心真意的点一首歌给一个人，是一件特别幸福和快乐的事情。被人惦记，被需要，就像这个全世界需要你一样。江小乔一直在说放这首歌给你，你没有说这个点这首歌的原因，但是说你说这首歌对你很重要。我想很多人喜欢他的歌声，那今天晚上借着今晚的话题也送给大家。我希望大家有时候在恋爱关系当中洒脱一点啊，不管是男生女生洒脱一点，就像王菲的这首歌曲《不爱我的我不爱》哦。当然了，不爱你的当然你不爱了，对不对？爱你的呢，你会爱吗？会好好爱他，用心对他吗？问问自己，会用心对他吗？ 什么时候我期望过拥抱会锁定整个世界？我只能感谢你能够给我的一切，边走边爱，人傻笑着等待，可我从未站在关了灯的月台。不给我的我不要，不是我的我不爱。一天

张被单，这张睡床，再舒服的觉得 看这个 MTV 里面这个女生所有的经过想法，你似曾相识吗？别哭，你值得更好的人对待你，好好爱自己，等爱发现。是奚落，请记得我的生日，因为曾经有你的样子。这首温暖的一半。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叮当的 MPV 作品，叫做一半，因为这个女色的女主角的形象呢，很多城市当中女孩都似曾相识，也会心生共鸣，使得这个城市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不容易被肯定，然后收获幸福，脸上永远洋溢着微笑和被宠爱的感觉的那个部分，很多人都羡慕。如果你现在真的没有另外一半，你依然坚强自信地面对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、你的朋友圈，自信地微笑着面对这一切，一定会有另外一半在合适的地方出现，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和鼓励。当你遇到这个拥抱和鼓励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共同的努力，一起向前冲。相信这一天会到来。我们今晚的话题也许会稍微的敲打你柔软的心房，那些似曾相识的经历会让我们的心稍微的紧一点，心酸一点，鼻酸一些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我们所有的抱怨、理解、解脱，都是因为在爱里，都是因为在爱里有一些些的失落和获得。别去怪他，因为那些爱。那有的朋友就说我心酸怎么办呢？整理自己， 去除晦气，去伪存真，找到不让你心酸的另外一半出现，就宠着你，看你哪儿都好，信吧。 走不完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，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。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，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。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，美得像我们一样，边走边唱，天真浪漫勇敢，以为能走到远方。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 我们曾相爱，哎，想到就心酸了。有时候呢，自己在家里开一瓶红酒啊，想想自己那些经历心酸的往事，还挺美好的。至少我们鸡皮疙瘩起一地的时候不孤单，有记忆陪着你。 人潮拍打上岸，一波波欢快的浪，校门口老地方，我是等候地方。牵你的手，人群里慢慢走，最后那颗夕阳，美得像一个遗憾，辉煌爱上青春兵荒马乱，我们潦草的离散，明明爱呀，却不懂怎么办，让爱强忍不折断。倦的人成长，就可以修正过往。我没有你，真叫我心酸。 我们曾相爱，真叫我心酸。我曾拥有你，真叫我心酸。我们回过头看看与你有关的一切，都是故事里的事，故事里的人。谢谢林宥嘉，心酸。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Anyway， 不管你此刻会想起谁，我都希望我们不要被爱的道德绑架，情感枷锁。爱应该是给予对方自由，让他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呼吸，在爱的温床里变得更好。我也希望天下的有情人永远都终成眷属，没有背叛，没有凄凉，没有半点心酸。好难呢、啊、但是我们要做好 To be a better man 好、啊。 就像张国荣先生这首《让风继续吹》，吹过我们潇洒的头发，年轻的面庞，爬满鱼尾纹的皱皱巴巴的脸，和一颗不变的心。 Love is love， 谢谢你今晚来看我，来找我，拜拜。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通先生的夜歌，我是周准，明晚再见了。心里亦有泪，不愿流泪望着你。过去多少快乐记忆，何妨与你一起去追，要将忧郁苦痛洗去，柔情蜜意我愿记取，要强忍离情泪，未许他向下垂，愁如锁眉头聚，别离泪始终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，你在我心，再问记着谁，留住眼内每滴泪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。你说你不想归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风轻轻吹，冷却了夜火堆。我看见伤心的你，你叫我怎舍得去，哭他也绝你。如何止哭，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。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。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。心里亦有泪，